江三人行，哎呀，这王蒙老师要不是有事要走，我们是不想让他走的。还是说呀，他这个三部王蒙自传说起，刚才跟徐老师还讲，我看您这书啊，我也注意到您的这个语言呐、啊，您好像有一种这个语言快感，就是那个疯狂用词啊，就是那么一种 排比 啊，排比大量的用词， 是有这种现象，但是我不是都专家。比如说我也写过一些就类似微型小说或者极短的，那些里头都没有这个，有时候甚至就是这个说一句是吧，然后留半句，这种情形也有。 你自传呢、嗯、我觉得文学性都很强啊。 是， 其实我觉得高英健有很多文风是像挺像的。 像 啊啊，就是用人称啊，然后转换字形啊，然后排比啊，就这样的。 对，所以我就觉得您这个语言方面呢也很有意思。您是不是觉得您有语言天才啊？ 我没有，我并没有多么天才，我只是我很喜欢语言。 在新疆待了多少年？ 16年、嗯。 在新疆，你说这本来是去劳动改造了，就等于是，但是呢， 是你自己要求去的。 是我北京这儿我已经恢复了工作，恢复工作参加中国文联的一个活动，新疆的有几个地方的作协的领导在这儿。他们一说新疆怎么好，当时还有点天真，我就说那我去新疆吧。 说新疆歌舞好看， 因为我一定在大学里头，当时在这个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，就北京，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，我一定在那儿教现代文学了。但是我呢还不甘心，就是教文学，老想自己搞文学， 对， 自己创作， 嗯， 写小说，而且尤其是，所以我就向新疆提出来。当时因为在北京也很苦闷。觉得就是，有点 不好办。 当然。 你像那天我看他们一些知青的纪录片，那是啊，这个热情汹涌的去了，但是真到了北大荒，一看这个就傻了。你没那个心情吗？就是真的到了新疆，发现生活太苦了，劳动太累了。 他不是务农啊，他去那边还是 因为在新疆是这样子啊。第一，我刚到那儿啊，这个乌鲁木齐应该说它各有它的还是不错的一个城市。 嗯， 哎，而且当时你要知道，我是63年，那是那困难时期刚过去，乌鲁木齐的食品的供应比北京 还 好 多， 哦，新疆吃的好， 哎，嗯。然后我等到了65年，我到伊犁的时候，赶上半年，在外边吃东西不要粮票，当时能1965年能做到不要粮票的，连乌鲁木齐都做不到，但是伊犁能做到。所以不存在一个生活苦的一个多么苦的问题，有一些不太习惯，就是冬天冰天雪地，在街上走路都动不动摔跟头，但是我觉得这从另一面来说，这个挺好玩啊。 哎，你看，这就是他，我在书里啊感觉到他这个性格呀， 是 往往有些文人呢、啊、作家呀、啊、性格偏向于自闭。 是， 您看呢，这个王老师呢，你比如说他到美国啊，一边跑步一天还要背30个英语单词，他就每到一个地方好像跟人自来熟， 是 积极的跟人沟通，甚至学一个维语。您能讲两句维语吗？ 是啊，这个不，这个我说新疆那也是困难，新疆我必须能一根一有的一根，我就说 朝鲜话， 我说哎是你哎你的很敏感，阿尔泰语系。 哦，跟朝鲜语都是阿尔泰 语系，阿尔泰语系的它的重音包括法语不是阿尔泰语系，但是它重音都在最后一个。另外呢，它有小舌音，这点和法语、德语都一样，它有这个有小舌音，有这个音，这个汉语里都没有 啊。您刚才讲那维语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我很喜欢新疆，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。 哦， 你的幽默跟新疆经历有关吗？ 我当然也有关系、啊。 我觉得你的组织部新来年轻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整个这个小说，但是你后来就有这个东西。 是、 哎、什么道理？ 是，我想这个，我想是不是这个人，他倒两回霉以后，他会更幽默呀？这你可以研究研究，你 绝对绝对 这个研究家，你去研究研究。 没错，我觉得从这个苦里啊，能产生幽默。 嗯。 就好像你觉得已经够惨的时候，你只有幽默了。 泪尽则喜， 这是我说的 啊。 泪尽则喜，就是因为你没得可哭了，你光剩笑。 那您觉得您倒霉的时候、最倒霉是什么时候？ 最 当然那就是五八年，五七年已经那个高潮过去了，五八年把我给着不进去了，是这样的。 我还记得说老舍批判你是吧？ 没有， 老舍 没有，老舍批判过刘少棠。 哦， 这个矛盾批判过刘少棠，他们没有批判过我，而且关于我的画右派没见过报，是后来才干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有毛泽东当年的那个保护。 但你这里边说最后是周扬拍板的，这个确实 是。 那你这个书里边对周扬的评价非常引人注目，我相信将来读者读了都会。我也有点不太，就是你总觉得周扬后期的事情好像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误读啊？你总觉得周扬有点力不从心了， 是 做了不讨好的事情， 就是。 但是很多人在我们这一代的人看来，觉得晚年的周扬是他一生做的很多错事，可是晚年是他比较反省清醒的事。 他这个其实对我觉得对周扬这样的人来说呢。他们其实都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，所以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写周扬说周扬仕途上如何如何，我们看都觉得不能接受，因为在周扬那个时候他不会考虑到，他无法接受仕途这个词儿。 你觉得他在左联那个时候也是理想主义者， 一个革命家，他以一个革命家，但是他人性的弱点当然也有，比如说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一呼百应，一呼百应。另外呢，他和比如鲁迅的关系并不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我能够。 可是他后来那个人道主义这个东西，我始终觉得蛮重要。我觉得你这里边好像不无保留，尤其是你知道前几天那个王元化先生去世，我知道新文学大系最近的一卷是你跟王元化一起主编， 对， 是不是啊？ 对。 而周扬那篇重要的文章其实很多是王元化的想法放在里面，那个人我觉得你的书里边好像也不无保留。 我写过关于他这个人是另外的文章里头，就关于叫悲情的思想者，我是一篇专文在读书上发表的，专门谈周扬的这个后期的这些事情。我觉得周扬呢，他后期他想总结这个，从理论上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， 什么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， 那些他都讲得特别好。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，中国不能离开世界，就讲过一些很好的意见。他也非常希望保护这些中青年的作家，使他们能够在文学的思潮上更开阔一些，这些我都是肯定的。但是呢，我看得出来呢，他总是想从用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是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问题确实是吧？革命党和在野党可以拿着意识形态呀当这个根本，那么执政党来说，意识形态是重要的，因为它要保持连续性， 对， 要保持一种这个正当性，所以他要强调意识形态，同时呢，他更多的应该强调的是为人民谋福利， 就是以民为本， 以民为本。所以周扬那个时候他老是想的就是提出几个关键来，提出关键来以后就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个 纲举目张了。 这一点来说，实际上不见得 知难行易，这个是在野革命党最重要，但是执政的话就不单是个知难行易的，知难行易不易。 执政的时候有许些东西，它是属于一种行政的管理，是不是？你不管什么党执政，你社会得有秩序，你得改善老百姓的生活，是不是？你得关怀民生，你不能让小偷横行等等，这些都是其实所以周扬呢，他的悲剧在哪儿呢？就是说他有一种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来使命感， 而且弥补他以前多年的很多失误错处， 他有这个。可是这一点呢，就在中国来说呢，当然，所以我说他是悲情的思想者，但是呢也有些他做了自己所 做不到的事情， 有点把自己想的过高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我说周扬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，我说这个话呀有点内心惭愧，我不应该说他一个不字，但是他是把自己想得太高。 这个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你们这一代这个知识分子啊，如果说跟以后的这个知识分子啊，或者以前的吧，有什么不同呢？我就老觉得我跟你们的差距是，你们好像体力劳动方面很厉害，都经 对，就很多人都是做木匠，做什么当农民种地，他都有过这个经历。但是这事儿是很对，你现在想起来是好感谢还是觉得冤呢？ 不是，这我觉得他这个事儿都不是一句话能说。 对， 您说我现在我快74了，我大致上吧还算基本健康，那么我得感谢这些年的体力劳动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说中国呢，你了解点农村的情况，这个是必要的。 嗯， 我认为毛泽东啊，他动辄把知识分子和干部往乡下轰，他有他的思考，不完全是为了惩罚，也不完全是为了羞辱，啊，因为我们所说的什么了解中国国情，不是让你了解王府井的情，了解淮海路的情，更不是了解香港的情，他让你了解的就是这些最贫穷、最落后的农村的情。是吧？所以有时候我现在也感觉到，就是你思想再伟大，你脱离开了中国这块土地、这块实际啊，是吧？你只能够就是让自个儿也难受，让人家各方面都难受。 比如说，您能不能举个例子？就好比你在中国农村的体验哈、有什么是你没想到的，或者说你印象很深的，是我们很难想象的？ 对，比如说很简单，就是农民他的是个世界观。他对生活的要求，我一个很简单的总结，我参加几年劳动我就总结出来了。我说对于农民来说，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我才能活着。这样一个如何才能活着的问题，他一下子把其他的许多问题都冲淡了。 啊， 所以你再回过头听新左派、老左派，从理论上同情工农、支持弱势群体，但是实际上把生活的位置放得很低，你就会有一个经验上的反感。 对， 你根本不懂穷人。 对对 对, 对, 对。 然后一些这个中产以上的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呢，他如何活着已经不成为问题，所以他要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活着， 活的意义。 啊，对对 对，农民来说，你甭管什么意义，你没意义，没意义他饿呀。 对对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你说饿， 饿就是意义啊， 饿就是意义啊。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能充饥啊，这个意义多大？ 食色性也啊， 是吧？冬天它冷啊，冷，所以盖房子总会没有意义。所以现在呢，中国有一部分，就刚才像您说批判通俗文化的吧。就把这个形而下呀当做一个贬词，哎，形而下的东西。 对， 我对形而上呢，我愿意给他三鞠躬， 嗯， 是吧？我对于形而下的，我想跪下给他磕一个头。为什么？您形而下完了，您才能形而上。 没错， 是不是？哎，行，你如果你温饱问题没有解决，是不是？你许多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，我常常说这个话，我说中华民族才吃饱了几年呢？是不是咱们整个民族是饥饿史啊？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我想减肥啊，想控制食量啊，我不能完全很有效的做到，就因为我这个细胞里头饥饿基因那几千年传下来的，一见着好吃的有时候就没出息。 哎呦，跟 生活的意义就在这，其实是我们两代的共同点， 饿疯了。 就是我们下乡知青嘛，他们是那些，他们比我年纪大，但是就是说一个就是知道人生的最基本的就是屁股决定脑袋，这个这不是一个负面词，屁股就是决定脑袋， 是 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不能轻视工农，就是说对于普通的简单人的生活不能轻视， 不能轻视那些最基本的需要。而且我有一个看法，很多伟大人物啊，他所谓犯错误，他不是在高深的理论问题、数学问题、自然科学、物理化学问题上，而是在最简单的问题上， 常识问题上， 违背了常识。 五八年就是个常识， 当年毛泽东批王明就是这么说。 嗯， 他说王明有什么错啊？他不知道打仗要死人呐、不知道人饿了要吃饭呐、不知道行军要走路啊。他说就这三条错误。 常识问题， 常识问题。 所以过了若干年以后， 但是毛主席自己也有违了常识。 他在文革当中，他提了很多，他太超前了。那超前的，一提那个什么资产阶级法权问题，我真是服了。我说怎么琢磨到这儿了？这能琢磨到这儿来了？这是。 哎呦，但是啊，事实和感情好像是两回事。你比如说，我在这个书里啊，我就想，我觉得像您呢，对于共产党，对于毛主席。好像到今天这种感情成分还是很重啊， 这是我们的不同的。 那当然我从1946年咱们就一直是这样过来的。 是不是 十二岁地下关系 一直是这么， 但是不怨吗？就你比如有些人可能讲我蹉跎半生，这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原因。 我没蹉跎呀，我就算不错了， 他的青春年华 我就算不错了。我在是吧，人家问我说你在新疆，这个外国经常问说你在新疆十六年你到干什么呀？ 对呀、啊， 我当时玩笑话，我说我是这个什么呀，我是维吾尔语研究生啊。我说三年这预科 阿 Q 阿 Q 五年本科是吧，三年硕士，四年博士， 对是吧， 你说阿 Q 也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、嗯、这个是我能够啊走过这一段路，而且使自己并非是吧这个只在那儿蹉跎。如果我那儿只叹息只埋怨是吧，只喝酒，那不早就完蛋了。不，那你就选择自杀算了，是吧，那也算有种，你选择自杀， 嗯嗯， 是不是，咱们不是没选择自杀，没选择自杀咱们就要好好的活下来。而且这就是我的回答，不是有人对我居心不良吗？不是有人老想把我灭掉吗？你越想灭我活得越好，我有成绩是吧，我有作为是吧，我觉得这也是， 所以这不单是他一个人的，所以说一个人的国家日记，一个国家的个人日记，他经历这些事情，其实这个国家很多人都这么经历，这种心就别人没像他那么敏锐把他写出来而已、嗯、我刚才讲阿 Q 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就是说人有时候就中国人就要好死不如赖活，有时候要能屈能伸、嗯、大丈夫等等等等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哲学观，这个民族其实就这么过来。你想想折腾的多厉害，你跟人家兄弟民族跟人家其他国家比比看，可是你看一旦有机会，这个民族照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。 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王老师的性格里啊，这肯定有一种强悍的东西，虽然说他有时候也脆弱。你比如说这怎么能呢，你比如说在好像在新疆农村，你说他挺苦吧，他这真是学维吾尔语啊，我看他跟人家维族人这个到处聊天啊，自己拿了就是说我学，你看自己能为自己找出乐来，就是说我背毛主席语录我都要背这个维语的毛主席语录。你说经过这么一个，有些人是就觉得苦了，皱纹多了，他把维吾尔语掌握了，了解了另一种文化，而且觉得还是很有意思。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，有一种逆境，关于这个逆境生存的问题啊， 对， 这个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各种的论述，是不是、啊？中国人他是有逆境生存的这个经验的， 嗯， 包括鲁迅所说的韧的战斗，是吧？你不能是非常的脆弱的。我的一个总结，就逆境下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习，您别的事干不了了，您就踏踏实实学习 啊。 这个你还不是我一个人，比如说薛暮桥在这文化大革命当中，经济学家关到秦城了，据说最后轰他出，这就说给他放出来，出来的时候他提出来说，我还有一个月，我这个什么读书笔记我就完成了，我能不能再延长一个月？ 见过爱坐牢的， 我把我这个事儿完成，这也可能在传言当中有这个夸张， 嗯， 但是绝对有这么一说。 这是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劳动底层还有在这种环境下读书，其实我们。如果说我们算两代的话，我们是一样的，但是有一点不同，就是说他们老坚持那个革命理想，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认同感比较 少。就 是他那个少共，就是那个布里啊，那个李子云非常写文章称赞他就是说后来八千里风云啊，怎么样走，他那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敬礼他是一辈子不忘。这个到底是一种自己的心理暗示呢、嗯、还是说是一种无可奈何，还是说一种真的是信仰系统呢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 这里头有几个，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和年轻时代，他那个时候的一些东西铸就了他的一生。嗯，我们在谈话以前你说过，你说这人十八岁的时候什么样， 对， 他八十岁的时候还那样， 对， 这是基本的。 对， 比如说我们经历了旧社会、新社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就是所谓五十年代的青年，那种就是那种光明的那种心，那种信任的心。比如北岛一个很有名的诗，我告诉你我不相信。那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要写诗呢，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， 哎，我们总要相信，你不能说我相信没有道理啊， 是吧？第一任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感人的故事啊， 对对， 有很多理想的东西啊，有很多人性的最好的那部分的表现呢、啊。 下一代的人怎么说啊？不相信就不相信吧，喊什么喊呢、啊？ 对， 就对北岛那一代是这样看，你们喊什么喊，咬着眉头的不相信。 你像我们这一代，我 既然不相信，你还 喊什么？你这心里还是北岛把贺敬之的诗都背得很好的。 你像现在，你像我觉得像我这一代人，他甚至出现一种虚无主义，就是说我连不相信都不相信，不关心了。 是 这个东西，好像。像您是不是还觉得你还有那种革命理想在心头吗？ 但是我觉得呢，我有一点，就是我毕竟我七十多岁的时候和我十七岁的时候不可能一样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我呢，就是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考虑，就是这个事并不理想，但是比原来是好了， 嗯， 是差了，是吧？ 比如否则怎么办呢？ 对啊，否则另外一个你怎么办呢？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乐观？ 对啊、 我就反问他，我不乐观我怎么办、 哎、所以 你让我干嘛，你想让我干嘛，我不乐观，不乐观你是想让我自杀，你是想让我、这个发疯， 嗯嗯、 你给我一个建议，我说我只有一个选择，乐观在这块土地上，期待着也尽我所能尽到的，每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嘛，使这块土地上那就是这个事情越办越好， 而且乐观之后啊，好像是一个 open 的姿态。你看他到各个国家跟那儿的人交朋友， 这我都可以讨论，你都可以讨论。你、啊、中国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讨论的，咱们一块儿讨论。 各种复杂的环境、 嗯，是不是、啊？你咱们一块儿讨论。 你们之间观念的这种冲突呢？ 啊、冲突多得很呢。 啊， 有一次在那个在纽约，在那个 St. John's，、 啊、 他开这个文学讨论会， 嗯， 就是有一个大陆出去的人。留学生，他和一个美国女生啊， 嗯、 结了婚了，就梁恒啊， 嗯， 你知道吧？湖南的那个，梁恒啊， 来历。